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23号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、政党、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。声明指出，朝鲜政府、政党、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反映民族要改善北南关系，为祖国统一打开决定性突破口的愿望。对此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全体旅华朝鲜人表示全力的支持和赞同，并认为它是爱祖国、爱民族的呼吁。另外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发言人22号发表了题为“将带头展开斗争，贯彻和落实自主统一路线和方针”的谈话。